深圳咧首批历史建筑名单，罗湖联检大楼咧都喺名单上面，见证住咧当地发展就一日千里啦，十几年咯，个建筑仲喺度，竟然系仿如隔世咁样啦。咁当时咧话喺罗湖商业城买到假货嘅朋友啊，你哋就报啦，你买到嘅唔系假货，而系历史文物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交大人难博，中大人就肯赌。嗱，喂，我就想讲翻一件往事啊。嗱，依家适逢啱啱咧9/11/16周年，好记好记性嘅你，你记唔记得中国人咧当年系点样庆祝噶？咦，又冇人话佢哋凉薄嘅。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新闻者。 啊，呢一集啊，讲下啲轻松啲噶啦。 大家病病地啦，阿 Win 嘅时翻嚟，我顶唔顺嘅各位。 阿 Win 佢十九大真应该会翻嚟噶啦，佢十九大啊，好似。 希望佢真系翻到啦，真系。我哋两个撑唔到。 佢唔系佢直播讲完认罪咁啊，就即系中共呢啲咁大量嘅，咁跟住就佢又咁爱国，咁啊放过佢噶啦。 所以咧，各位听众咧，我同 MJ 都好深嘅，其实。我哋两个今日咧都系抱病上阵嘅， 系啊， 咁咧，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买我哋嘅 mon 贴，其实我唔知有咩关系，我夹硬讲啦， 关咩事？我今集咧开麦之前先有讲啊，今集阿 Win 又失踪，如果我射波或者你射波，咁系得翻一个人喺度咁出， 咪一个人做咯， 都几有趣，都可以试下喎。 系咯、啊，不如咧咩兴有冇听众咧？有兴趣咧，即系嗱，如果 自己 唔系，我啱啱想谂起一样嘢咧，如果各位。听众咧有兴趣或者咧有啲即系唔一定系强国嘅经历嘅，即系你有啲乜嘢经验啊或者经历啊，想分享一下咧，即系 PM 下我哋啊，即系俾啲信 message 我哋咧，即系上嚟做下嘉宾，大家一起玩一下都几过瘾。 嗯，尤其是靓女啦， 靓女我哋 方柏琪讲嘅， 靓女咧我哋系会优先处理，系啦。 我哋今集咧都系讲靓女嘅，不过咁咧因为啱啱过去咧，我就真系好少睇啲电视节目，但系咁啱好。死唔好死咧？我嗰日又喺屋个朋友屋企度打牌，咁啊睇咗个咁个讲者，咁啊睇嗰阵已经基本上就虽然系对咗电视嗰个麻雀位啦，但我都唔系好有心机睇噶啦。啊，出嚟之后个回响好劲，好多人讨论。你有冇睇下嗰啲 post 咁样啊？ 哇，嗰啲 post 好精彩噶、 啊！你边个精彩 post 睇到？ 好多啦，总之 睇到一个好有深刻印象咧，唔知你有冇收过 WhatsApp 咧？咁啊，讲佢宣布出嚟系阿雷安仪系嘛？ 系啊， 吓咁跟住咧，嗰、那个嘴咧俾人哋搞到系，即系嗰得个嗰排牙系劲突出嗰只咧，跟住我睇到我笑咗好耐，好惨啊！嗰句 佢嗱有啲评论就话咧，即系我会觉得我对呢个讲者比较有亲切感嘅。 系 因为本身我小弟我好中意睇波，可能有啲听众都知啦。 关讲者咩事啊？中意睇波 系啦，咁咧好多听众又话佢似细沙，罗纳颠奴，跟住啊佢有个比较图，咦？跟住我会觉得啊，其实嗰阵细手踢波几叻嘅， 真系惨。同埋咧，今届讲者咧，我即系我都几以前都曾经试过睇港姐嘅年代啦，即系个大 show 啊，好劲咁样噶嘛。而家咧港姐今年嗰、那个吓，如果大家有睇嗰、那个成个节目嘅话咧，基本上唔系一个港姐决赛嚟噶，基本上一个big channel 嘅 promotion。咁咧嗰啲成每一个桥段都系整到好似嗰啲网上直播咁样咧，睇下几多 like 啊，睇下你点样网上啲人去留言啊嗰啲咁样咧。变咗完全喧宾夺主噶。 嗰、那个 Big Big Channel 咧，我又系一个即系之前睇一段好嘅有趣嘅事，就系咧讲紧嗰个港姐咪俾人闹嘅一个冠军，即系俾人话佢嘅。咁跟住阿港姐冠军咧就话咧，嗱，即系各位咁多网民啊，或者咁多电视观众嘅意见或者留言咧，我都会回应嘅，我会系 BBC 回应。跟住我就话咁咁犀利嘅咩？我依家咁国际化咩？我哋香港原来真系，今日原来 BBC 讲 Big Big Channel。 O K， 咁所以咧嗱，咁样讲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港姐经验冇咩吸引力，令到我睇落去噶啦。咁我哋咧就咁爱国啦，咁我哋喺度即系天马行空喺度幻想。想下啦，啊！如果我哋要做个乜乜小姐出嚟，咁啊可以有啲咩玩呢？咁样咁啊啱啦，啊！而家就原嚟十九大，咁我哋不如咧就喺度发发奇想，喂！如果我哋做咗一个电视台嘅总监，或者我哋系一个选美嘅策划人咁样，啊！你不如搞个中共小姐咁样，咁系会点样呢？咁样 中共小姐咪好好。 系好靓咯，点解啲小姐咁？同埋因为即系我好爱国嘅关系，我会一定会系坐定第一电视机面前睇。 嗱靓唔靓我唔知， 我会一路睇一路唱国歌咯。 嗱靓唔靓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咧冇错啊，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既然有咁嘅节目出嚟咧，就佢就算摆个余慕莲啊、雷庄仪啊，所有人上去我都要话靓噶啦，系咪咁讲啊？即系总之冇咁政治正确嗰啲，应该都要勾噶啦。吓、啊、呢、這个中共小姐，咁啊仲有啲咩？仲有啲咩会出嚟咧？我哋喺度幻想咧，好多时候我哋睇嗰啲啊中国嘅内地嗰啲综艺节目咧，好多时唔知咩综艺节目，佢都系咁样嘅、哦，就讲下嗰啲讲下嗰啲参赛者背后嘅故事啊，唔知三岁死爸爸，四岁死妈妈啊，屋企成个村庄嘅人咧就支持佢出嚟啊，点样发奋图强啊，终于嚟到中共选美呢个平台啦、 啊。同埋咧，嗰啲观众咧会喊咯，即系讲，即系佢讲呢啲咁嘅经历嘅时候咧，跟住咧就会咧。有啲观众咧就喺度喊咯，咁跟住泪流满面，好夸张，跟住咧即系好似听紧嗰啲咩多么痛的领悟咁样嗰啲咧，即系观众咁样。 佢哋唔系噶，佢系听咩歌都喊噶。 哦，咁系。 听和去呢运饼咁样都喊噶。 即系红日都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感动啊嘛。 感动，即系啲正能量咧渲染到佢。 所以我相信嗰个讲者嘅才艺表演咧，离不开都系即系除咗嗰啲讲故事之外咧。个才艺表演都好多嘢玩嘅，才艺表演咧应该都首先就系会飙高音啦，你都忍唔住要飙下高音啦。 喂喂喂喂喂，你唔好影，继续影响本节目嘅收听率啊，系啦， 但系 唔系真系唔好，真系我 M J 真系 全都是泡沫。 等先，即系我知道近排我哋啲收听率跌紧嘅，你唔好再搞咩啊，系即系系啦。 咁佢哋系即系飙高音噶嘛，咁喺街嚟一定系飙高音噶啦。 飙高音还飙高音，你唔好演绎出。你一次啊，所以本应两次啊，系真系好难受啊。 咁 OK OK， 嗱，佢哋唔飙高音嘅话，我谂到啦，佢哋咧应该会玩一个叫做咩呢，叫做蒙面佳丽边边边咁样嘅选美节目。咁跟住咧会有十个佳丽啦，十个佳丽跟住之后咧就蒙面出嚟嘅咁样啊，咁啊大家 咁睇啊。你点选美咧？ 睇身材咯。 哦，咁你啊？ 泳衣环节、哦，泳衣环节蒙面、哦。 咁啊，但系有啲有好多人系。是 我觉得今届冠军有机会、啊。 今届冠军 佢都系俾人话佢面衰啫，即系话佢。 我冇睇过。 即系话佢个牙唔系好，即系睇得落牙啫。 齐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啊啊啊、但系如果净系蒙面嘅呢、這个选美，我觉得 OK、啊。 蒙面，但蒙面，我少讲蒙面选港姐，好似有啲奇怪咁样。 唔系蒙面唱歌奇怪噶啦， 你蒙面唱歌你听声啊嘛。咁、你唔系依家身材，你咪中华身材先。 我哋而家点解有泳衣环节咧？就要睇身材啫嘛，系、咪？泳衣环节唔系睇样噶。 同埋咧，会唔会咧？即系佢啲背，头先 M J 提过，即系都约你提过嗰、那个背景咧，好重要。而家背景系讲紧咧，即系可能佢系要嗰啲贫农啊咩嗰啲咧，即系可能佢。三岁死老豆，十岁又死老母，跟住十二岁入咗党啦。咁跟住 最紧要呢样 系啦， 系啦。 咁佢十六岁咧就去呢个四川地震嗰度救灾， 喺党嘅照料之下， 系啦，跟住献身俾啲四川嘅灾民，即系献身嘅意思讲嘅话派物资啫。 系啦， 系啦。 如果冇党嘅照顾，我而家都唔知点样。 跟住咧，仲系咧就多难兴邦。跟住咧，佢阿爸死嗰阵时咧，或者佢阿妈死嗰阵时咧，仲即系当然唔可以有人讲啲凉薄嘅说话啦，仲要咧系佢个系佢阿妈个坟前咧，啱啱嗰阵时喺北京奥运啊嘛，即系佢话佢阿妈死嗰阵时，咁咧就啱啱系佢个妈个坟前摆个电视机系直播住奥运，咁就系咧啊，你妈咪你死咗，阿妈妈你死咗唔紧要啦，你见到你见证到国家搞奥运好强大，你都应该死，即系去得安乐， 应该 去得安乐噶啦，你嗰组系啊， 黐线，我嗱呢啲背景咧，即系我哋当然系创造出嚟啦，但我相信有啲人嘅背景咧。就一定唔入选嘅，话知佢系咩十 A 啊，话知佢系几靓啊，即系有即系 边个啊你啊？ 麦明诗呢啲咧，即系佢啲言论都系偏黄噶嘛，我谂呢啲就唔得噶啦。 我反而会有另一番睇法，我觉得如果麦明诗或者即系唔好话麦明诗啦， 麦明诗同李思嫣， 或 你拣边个中共小姐？ 你听我讲埋先，或者其他啲女仔咧，即系就算你占个中又好，占个黄又好，你占个管又好，占领个东莞又好，即系我会觉得咧，就算佢有啲咁嘅经历，到佢选嘅时候咧，佢一定会话。 唉，嗰阵时笑不更事啊， 觉今时而作非， 系啦，笑不更事，笑不更事，即系知道唔啱噶啦。我依家就觉得都系唔好啊，改过啊，要咁样样咯，一定会咁讲嘅。我想讲， 嗯，咁即系咬得翻嘅， 我觉得咬得翻。 咁啊，但系唔够李思烟呢啲由始至终都系咁感人。 但系而家李思烟上紧庭，而家李思烟，你知唔知佢被人告噶？即系李思烟，即系佢被人话佢落格。 佢为正义而战噶， 唔系，但系佢为正义而战得嚟，佢落格，佢落格定为正义而战，即系佢。将啲正义嘅钱落格咗， 佢俾人污蔑。 咁系，依家好似审讯咁，我都唔方便评论。总之，但我信佢系正人君子嚟嘅。 啊，咁啊，讲下继续讲呢个中共咩先啦，唔好讲李思烟住。中共 我中意 讲 李思烟，我好正咯。 好 ，OK， 喂，如果李思烟喺呢个选美环节嗰度，咁而家咧嚟到呢一个问答环节啦。啊，咁你问佢咩啊？ 我问佢哎呀死咗，我唔知道问佢咩喎 ，MJ。 好简单嘅，我想 啫 嘛。你系李思烟，我问你。咁多架搵边架最好睇啊？ 肯定系北京奥。 冇错啦，李思燕。 唔系啊，我觉得唔系咁肤浅嘅，我会觉得，即系我可能会觉得，可能会答咧，有一架喺莫斯科奥运系最好睇，但系咧，我最有感情都系北京嗰、那个。 我惊你讲唔到落去啊！一莫斯科奥运，啲人就话你识唔识中国人啊？最有感情中国运 ，OK 啊，李思燕小姐啊。我哋而家想问你咧，你平时兴趣乜嘢啊？ 不兴趣唱国歌， 唱国歌啊！啲人好感动，好感动啊！唱你嚟听下 啊！我唔敢唱，我惊啊！我唔敢唱啊！我哋上集咧，我哋啲听众们咧，我哋上集讲国歌法咧，我就由歌集开始俾 MJ 提醒我，其实唱歌真系好差咧，我就开始唔敢唱国歌。以后我惊人咧，即系我惊我以后冇机会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啊，我唔想咯。 OK， 嗱，问你一个选美嗰啲经典题啦，个经典题咁样嘅。如果屋企火烛，咁啊，你会你系救你嘅奶奶先啦，定系救你老公先呢？ 又系我哋国家嘅消防员，同埋我哋国家系唔会火烛噶，我想讲 系会火烛，不过冇死人嘅。 我哋国有喺我哋国家咁嘅我哋党嘅关怀之下，点解会火烛？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住？ 咁in case 就真系冇办法啦，天降火球。 你唔爱国，你点会天降啫？你天降天去美国啦，你哋讲中国啫。 你选美啊，而家大佬啊，你唔可以 challenge 上个司仪嘅问题啊，大佬，李思烟小姐，啊，李思烟小姐啊。我哋而家想问你呢，如果呢即係屋企火烛啊。 我諗起李思烟有一次白学生。 係啊，佢就用呢个学生嘅碌嚟嘅答题。咁你救你奶奶啊，定係救你老公，定係救你个女啊？ 我会去救其他地方嘅灾民，尤其是嗰啲高官，因为佢系如果冇佢哋，没有党，哪有我，没有家咧？系咪哪有家咧？系咪即系就算我救翻我啲家人，但系如果我啲党啲干部死晒，咁我都系生不如死，所以我会救党嘅干部先。 嗱，所以咧，各位听众啊，咁咧大家就听得出啦，即系咁耐以嚟咧，我都觉得阿八旗咧，佢未揾到佢嘅真爱，点解咧？就因为李思燕小姐咧就未肯同佢一齐。而家我觉得佢同李思燕真系好升啊，好同步啊！ 我要佢着校服，但系首先我要佢着校服。 我都知你中意校服嘅，就估唔到中意李思燕咁重口味嘅。 佢嗰次佢唔系净系着校服嘅，佢系浸孖辫同埋戴个圆咕碌个啲小云眼镜咧，再加着校服噶。佢着校服仲系格仔裙嚟，我想讲。 你中意啊？ 系 喂，咁仲有啲咩玩啊？呢、這个中共小姐，大家我哋即系作为一个监制咧，我哋梗系唔系 TVB 嗰啲咁样啦，即系唔可以系咁就系 Big Channel 啊。对个电视咁样噶嘛，仲有咩玩呢？ 仲有玩投票咯， 玩投票， 玩投票边个选赢？ 冇噶喎，冇真普选噶喎。 唔系咁都有投票噶， 系 吓、啊、你仲有，你总会有投票噶。 而家今年咧，呢一个即系评选机制俾人最大嘅一个诟病就话，哇，都姐最后投两票咁样，搞到好儿戏咁样。 咁我哋强国系唔会发生呢啲事，点会有一个有两票啫？ 系啊， 有一个人有100票，咁跟住另外嗰啲有1票，啊、但系嗰另外嗰啲人得5个人啫。 冇错， 系咯、 啊啊，或者佢用好大嘅好多嘅机制啊，系啊， 系啊， 系啊。而家大家咧有三个选择，一 两票咁少啫。 系啦、啊，唔系而家大家有三个，我想象下，如果我系嗰个评选机制啦，而家大家有三个选择嘅，一。李思燕小姐成为冠军，二李思燕小姐成为终极冠军，三其他家就全部抽走，咁啊，大家自己拣咯，投票投票，一人一票，公正。 跟住如果你 你唔投咪唔爱国咯，系即系你唔投着嗰个又唔爱国咯。 咁呢一样嘢即系香港小姐 凉薄啊！你唔可以即系你咧，如果你啲人咧投完之后咧，你都唔可以闹嗰个佳丽啦，同埋你唔可以耻笑啲输咗嗰啲啦，亦都唔好安慰输咗嗰啲，因为安慰即系歧视佢，你歧视即系凉薄。 咁啊，即系睇咁样睇嚟，即系 你凉薄香港 都算系。算追得上喎，而家我哋香港嗰个评选机制，即系同外国嗰个 channel 同嗰个轨道系一个同一条轨道上面嘅。 同埋咧，我劝喻各位即系啲激进人士啊，即系如果你选咗嗰、那个共者咧，如果唔啱你心水咧，你就唔可以喺场内度抗议啊，即系张贴大字报嗰啲啊，你唔系咧，一阵咧有啲咩 CCTV 啊，咩 CCTVB 啊，嗰啲影到你咧，你拉你去坐监。 BBC 啊， 系咯。系 BBC 啊，要拉你去坐监啊！依家咧唔知点解咧，好香港好得意啊！呢个 MJ 明明嗰佢做嗰样嘢冇犯法，但系可以系拉你嘅。 嗯， 系啦，明明冇犯法嘅，但系可以拉你咯。 唔系你呢刻冇犯法，但系可能即系出年或者下个月去通过一啲法例，解释啲法例，令到你呢刻犯法嘅。即系通常系咁样，我哋讲翻清楚嘅。 同埋咧，我啱啱我见到 MJ 嚟写嗰个咧，嗰个 写咩啊？ 嗰份稿咧话有表演嘉宾啊。 唔系表演嘉宾，呢、這个咧，因为 我唔敢讲表演嘉宾，我想推俾你讲，好惊我依家，我惊俾人拉。 点会啊？ 写啲咁嘅人啊，我陈小春啊，我陈小春，你讲你讲一个。 哦，即系咁讲，而家好多时今年好似冇表演嘉宾，今年港姐 系我冇睇啊，其他我想 我有睇，我印象中冇个表演嘉宾嘅，即系以前。 咧港姐咩啊？ 唉，系咯，我真系唔想睇咗。以前港姐系啲片嘉宾好劲噶嘛，即系好 四大天王嚟。 系啊，分分钟系四大天王嗰啲啦。以前我识一啲司仪界朋友咧，佢话佢梦想做司仪最高境界就系做港姐嘅司仪咁样嘅，即系一个大 show 咯，好劲嘅大 show 咯，同埋好多即时应变噶嘛。今年我唔记得有冇表演嘉宾啊？我觉得好似真系冇。咁但系我觉得咁样，中共小姐咧就一定系一个劲嘅一个。show 啦， 点解我想问点解你会讲陈小春嘅咧？其实 咁我外国嘅歌手除咗陈小春，有边个啊？ 个个都爱国噶， 唔系咁，因为又结合翻而家呢一个咧，而家兴咩咩咩咩咩咩有嘻哈嘛，咁啊中共小姐梗系中共有嘻哈啦，咁啊有嘻哈嘅歌手啊，我觉得系陈小春就似呢个格咯。 哦，咁另外嗰位边个咧？我唔敢讲，你讲。 另外一位国母咯。咁一定有个中共啊嘛，系咪先？你净有个歌手唔得噶，中共歌手，咁歌手陈小春啦，咁中共啊，梗系揾翻个中共嘅出嚟啦，咁啊国母咯，国母系彭丽媛，听个歌手嚟。 我好尊敬佢，我基本上我唔好敢提佢个名字，你明白？彭丽媛有即系大不韪。 错，你日日提，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日提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你点解唔提彭丽媛？ 唔系，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佢嗰啲唔系提嗰啲，系心入边崇拜。 唔得，你日日要提。我最支持乜嘢？彭丽媛。你日日要喺人哋演唱会嚟，唔好嚟啊！你听日睇咩演唱会啊？你呢未来呢一年，你睇演唱会，你唔好理喺台上面系边个，你话支持彭丽媛。 唔系，如果佢我认真，如果佢喺红馆开演唱会咧，我打算咧。就我哋全国收银者组团一齐去睇，我认真嘅。 你唔好你睇乜演唱会，周杰演唱会就话支持彭丽媛。 我真系讲真嘅，即系如果国母咧喺红馆开演唱会，我真系谂住组团去。我真 你我买飞俾你去啦。嗱咁样讲嘅，我觉得咁样讲咧，既然写咗稿出嚟，咁我都要讲下啦。你又唔敢讲咯，即系我觉得咧有个中共有嘻哈嘅环节，而家近嚟咧好兴呢个中共有嘻哈。咁我觉得咧就由阿彭丽媛国母就同阿陈小春大家一齐喺度出嚟 rap。啊，咁啊，即刻嚟啦！ 喂，你又嚟啦，你 不管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中央与我亦连在一起。喂，帮我音，我不说道理。喂，帮我音，我不说道理，你不说道理，我想每日对住你学到跟尾。 我哋强国生或者一个学术性好高，同埋好一个 classic 嘅一个节目嚟。你喺度搞啲咁嘅嘢，不停喺度尖叫啊，喺度唱歌啊，我哋好难。我哋好难继续人听落去啊 ！MJ 明唔明？ 佢哋系唱广东话嘅，而家佢哋呢个中共小姐系喺香港嗰度去实行。 点解香港啲咁落后嘅地方 咗？咁、又有香港嘅歌手出嚟 啊嘛，咁佢哋有時都會 唱廣東歌手都係強國㗎。 咁啊係，應該都係唱國語嘅。好啦，我將頭先個版本唱國語再講一次啦。不管身邊事事再毫無道理，喂唔得，再唱唔到落去。咁嗱，我想講咧， 係咯係咯，你冇啦，你啲人你咁 stop 㗎啦 ，YouTube 度你再唱啦。 但係呢一個中共小姐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一定唔使擔心嘅。而家咧，我哋港姐咧，好多時就因為資源問題啊。即系讲紧唔够制作费啊，奖品啊、奖金啊，或者去旅行啊，所有都缩水。如果吓、啊、我真系而家俾紧一啲桥啲电视台啊，如果我而家真系举行一个哦庆祝十九大或者庆祝中国建国唔知几多周年，回归廿周年之类嗰啲咁样嘅嘢 ，whatever， 而整嘅出嚟一个中共小姐咧，哇，起码呢个赞助啊、sponsor 啊、嗰啲奖品啊，全部都唔成问题， 一定唔成问题。 咁啊，制作咪劲咯。 跟住仲可以搵啲荷里活嗰啲合拍咁样嗰啲咧，即系合作合力制作，即系请阿佐治鲁卡斯个。 系啊，头先讲咩彭丽媛搭陈小春，黐线！甄子丹搭变形金刚啦，系啊，乜都得啊，任你做啊。 系啦，咁咧，各位听众咧，如果对呢个本节目有啲咩意见咧，我哋今集咁有嘅留言系批评下我哋，尤其是啦，即系我各位听众，我哋个节目通常礼拜三出街嘅。咁如果我喺礼拜四会出个 post 咧，如果各位对 MJ 唱歌咧，即系抱啲咩意见，我特登喺 Facebook 开个 post， 系啊，都有咩意见咧，即系大家可以留言发表下。 嗱，记住啊，如果你哋有啲乜嘢 negative 嘅 comment， 你记住，你是不是中国人？系啦，而家我哋讲紧中共小姐， 我哋冇时间啦，我哋唔好再唱啦，好啦，我哋下一集再见各位，好 啊，下次再讲啊，你是不是中国人？ 拜拜。 拜拜。